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我是大肥，希望大家呢就不要见怪，因为呢现在这段录音呢电话响个不停，拿部手机就成日录录下就打断，有人在个车上录，变成收音比较差啲。咁因为每日都比较多嘢做，咁而家呢唯有就喺屋企夜难人静，咁录埋我嘅黄昏流星群。仲有几个嘅，咁希望大家订阅 like 追踪 share。咁最近要課金啦，課金可以課金俾我哋所有嘅节目主持啦，等佢哋知道你哋有实质嘅鼓舞，飲杯奶茶啦。咁希望大家支持得多啲。咁我哋将个正题黄昏流星群，我今日要讲嘅呢个故仔呢，都相当奇情下嘅。咁大家睇下中唔中意啦，但係呢有啲人就觉得甜蜜得滞。一开始我哋男主角当然係收歌，但唔係我。我说书人啫，今日惊惹人误会。咁呢我收歌就做殡仪嘅。咁今日喺雪房领咗个女尸出嚟，个女尸呢都60几岁㗎啦。咁呢就所谓家属咁认尸，咁办身后事，咁有个好美丽嘅40多岁嘅女人行咗入嚟，好喊得好紧要。然后收哥走埋去，佢话你佢女呀？唔係，我係佢太太，不过而家唔合法，但係我係佢太太。话收哥静晒，呢啲场面佢一定见过，咁但係同性婚姻暂时仲未能够喺我哋呢笪地方开花结果，咁冇辦法啦。咁唯有静待佳音啦。咁同佢倾开偈，原来呢佢细个而家呢位女士呢就20年。咁两个喺埋一齐已经40几岁咯。咪已经去到40几岁，20几岁跟佢。咁做晒所有嘅仪式，咁将啲骨灰装起咗佢。佢话呢其实可以土葬啦，唔一定火葬㗎。佢话呢而家香港地方土葬唔系咁适合。因为而家政府鼓励土葬，亦都有水葬，有好多种嘅即係殓葬嘅仪式可以享做得到嘅而家香港。咁倾开偈嘅时候，你介唔介意陪我去饮杯茶？收哥听到呢个邀约，好啊，做晒所有嘅嘢，其实唔係饮茶啦，其实係 happy hour， 大家摸住个酒杯底望住。收哥话你同死去嗰位女士识咗几耐啊？20年，我20岁松啲，我识佢，直到我40几岁，佢今年60几，佢大我20年。佢之前你哋做啲咩噶？我话咧，本身咧，我哋喺间公司度做嘢嘅，咁后屘佢上咗间荞麦面店，咁啊自己打荞麦面，自己卖。你都知啦，我同佢都系美女嚟嘅。收哥听到喺度笑，系啊，我同佢都系美女，所以咧我哋生意好好嘅，但系佢过咗身之后，我谂住唔做咯，店面我都租咗出去，咁搵翻份嘢做啦，横掂个铺买咗落嚟，收租都几好，亦都因为佢唔喺度，所以我唔想再做， 哇，咁你咪令你哋好多嘅 fans 失望啦，都冇噶，过后匆匆完咗件事，过咗两日，呢位女士打电话嚟殡仪馆，想揾修哥，我系。方唔方便啊？我想约你出嚟有啲嘢倾。我出到去见到佢，佢话咧，我系女童，我系 Les， 我一眼睇到你，我就知道你应该都系男男嘻嘻嘅。修哥打咗个头，系，我系。你而家单身？系，我都单身。喂。最近呢有啲稅務優惠，如果兩公婆呢可以稅務寬減，再加上呢我有鋪，你有冇物業啊？有啊，我有個物業，我話冇物業啊，不如我哋呢結婚吓？係啊，我叫靜子啊，我想同你結婚。唔係啩搞啲咁嘅嘢。唉，攞稅務優惠，我冇打算有第二個伴㗎啦。咁你呢你咪單身先。是啊，我很久之前有个男朋友，个男朋友同我很好的，由大学开始我们两个打得火热，后来他突然间他爱上了一个女士，跟着他结婚同我分开了，我到现在有二十几年呢我没有再过拍过拖了，他是双性恋的，是啊，他双性恋。那你呢？我本身同老板娘一起做嘢，慢慢呢我先知道我自己本身係隱性嘅同性恋。我鍾意咗佢，其实佢就係我唯一囉。咁而家佢过咗身，横掂都係囉。我同你唔会有咩事发生嘅，最多就係当一个亲人啦，介唔介意先。首歌諗諗都好，试下卒之佢两个真真正正。去办咗结婚手续，即系等大家有个伴，喺呢个世界上就只有对方。虽然唔能够做真正嘅夫妻，佢两个都真系可以做到互相照顾嘅。再加上静子好中意做家头细务，尤其煮面真系有一手。过咗一段时间，突然间叮当叮当门响，有一男一女行咗入嚟。我哋啱啱新搬嚟㗎，咁想同你打个招呼，另外我有啲荞麦面送俾你哋。阿静子望住，多谢你下入咗嚟飲咗杯茶，倾得都相当开心。嗰、那个男人四十几岁，那个女人三十岁到。静子望住修哥，佢觉得修哥个样好奇怪。欢送咗佢之后，静子捉住修哥只手。他说你喜欢这个男人啊？修哥不出声。哇，你一见钟情喎、啊。修哥更加不出声。好，我不问你。不过人家结了婚你未必有机会的。修哥在这里笑。过了两三日他出门口的时候咁巧新搬来的家人那个男户主也出门口。两个人在行。咁啊并肩咁行，闲谈，有一啲冇一啲，都唔知讲紧啲乜嘢。行去巴士站嗰度，有条后巷，突然间呢位男户主，拱，当然唔系打镬啦，拖住阿修哥嘅手，带咗佢去一条后巷度，然后好努力咁锡佢，锡完之后。两个谈了一阵间，原来这个就是修哥的唯一的男朋友。当时双性恋结了婚，所以今次他入屋，修哥很惊喜，但他见到的新娘不是之前那一位，他也很老实地问他，你还喜欢我？是，那你又结婚，之前那个离了婚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有你，但是分开咗，咁事业上有啲需要，咁就经过一啲朋友介绍咗呢位女士，咁佢嫁咗俾我。咁婚姻 比较平淡啲。其实我哋两个都爱人唔讲得，佢又系听佢老豆老母讲，我系够年龄啦，结婚好似冇所谓咁。咁啊，我翻去倾下啦。你咧，嗰、那个系你老婆，唔系。修哥将佢哋而家嘅真实身份话咗俾下呢位男朋友听，呢位男朋友叫贤仔。然之后奇怪咁嘅事情都发生，跟住翻到屋企，修哥好兴奋咁同我静子讲，静子喺度笑，我讲件事你听好嘛？咩事啊？今日咧？隔篱嗰位阿嫂咧走嚟，佢话我煮啲嘢好食，咁咧嚟跟我煮餸，学煮餸洗碗。我叫佢侧边，我觉得我揾对咗人，虽然我冇谂住再拍拖，咁但系呢个就系真真正正咧系我想要嘅人。咁点啊？咁我今日同佢一齐洗碗，啊，佢有啲暗示，我亦都有啲暗示。我觉得佢系隐性嘅同性恋，吓、啊。佢话系，我有阵时唔觉意碰下佢条腰，有阵时拉佢只手，佢一啲都唔反抗。我想再试多几日，唔好落挂，搞啲咁嘅，试下无妨啊。如果佢真系隐性同性恋，女嘅，咁我同你咪配对成功咯。呢几日嗰、那个阿嫂阿红姐依然每一日都嚟学煮饭。静子冇放过呢个机会，同佢走得越来越埋，越来越埋，卒之突然间揽住佢条腰，锡落去。那个女人有少少反抗，慢慢静咗落嚟。静子同佢讲，佢系 less 嚟嘅。我听咗一啲都唔觉得奇怪。佢话其实我。从来都唔抗拒女人，但我又唔抗拒男人。我唔知道我系点。佢静止将阿修哥同埋阿贤仔佢两个嘅事讲咗俾佢听。佢又难怪啦。佢同我做嗰件事时好冷淡，同埋咧两个人咧都唔似有啲热恋嘅感觉。但反而你锡我嘅手，我就有。跟住。过咗两日，大家开一个会议，不如我哋全部搬埋一齐住咯，好嘛？横掂我哋呢度呢间屋咁大，本身都有三个房。阿贤仔同埋阿红欣然咁答应咗，卒之四人共赴同居。过咗个几月之后，一个好消息传嚟，阿红有咗 B B。系啊。是贤仔的，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未决定到大家的性取向，所以他们还有一些夫妻的行为。卒之四个很开心，他们决定共同抚养这个 BB， 亦都令到大家很欢乐。今天静子提出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四个啊，开一间荞麦面。啊！我有把握噶，其实我好多熟客租咗出去，收翻，不如我哋尝试下努力，好唔好啊？同性之家，我谂呢个招牌我哋可以永久咁流传落去，等个 B B 长大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